自己的天空，飞翔的翅膀掌握在我手中，每一颗心都有珍藏的画面，伴随我走过春夏秋冬。

流泪的心，轻轻的呼唤，悄悄的聆听，不知何时相遇，好似个迷惑的梦，带走了真挚的情，默默的思念，苦苦的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 永远属于你，我不能

已飘在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